情道理像一弯船，它不是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它梦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它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 被父母遗弃的孩子，谁来救救 全都是我清晰的天堂，无力天庭之长，无畏天亮希望。我不是眼中瞎子，我不是后中月刺，我只是一个被收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被俘 开门。

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

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心情时刻，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你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 你是 睡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蔓延。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中是春意。 灭愁，清香满面羞。 不是你的想象，黑夜看不见你的坚强，流风变成我的苍凉，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山高只愿任水流长，湖面担心自己的内向，心愿屠宰场的冷汤，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 他穿越了几条街，涂地着明信片，他背着吉他走向海边，问老头借支烟，他坐在旧窗沿，安心换心情闲，说来自难过的雨夜，唱起歌来不知疲倦，他要找个平淡的工作，写几首简单的歌，他说着土地心神依旧，不想错过每天的日落，他要做个多情的过客，路过感动的生活，他准备干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他穿越了几条街，涂地上明信片，他背着吉他走向海边，问老头借支烟，他坐在旧窗沿，说来自难过的雨夜，唱起歌来不知疲倦，他要找个平淡的工作，写几首简单的歌，他说着土地心声依旧，不想错过每天的日落，他要找个多情的过客，路过感动的生活，他准备食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他要找个平淡的工作，写几首简单的歌，他说着土地心声依旧，不想错过每天的日落，他要做个多情的过客，路过感动的生活，他准备干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他准备食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他准备干粮收拾行囊，去看月光吻海洋。 一醉倒在阳光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哦， 的心动，回想起你也曾依偎着我，曾经我的手如今却要推开我，只留下回忆迟迟不肯走，遥望着那绚烂的烟火，刹那绚烂的是放不下的轮廓，熟悉的路口，你向左我转头向右，背对背只留下寂寞，要多洒脱才能够隐藏我的难过，习惯一个人生活，装作我都舍得，越怕爱变得执着，越容易显得脆弱，被爱再反驳，痛就别再去磨， 要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their parting ways, and now and ever since then, let it happen. Breathing's all departed. Let it happen. Breathing till the dawn. When we're happy, breathing's all departed. When we're happy, breathing till the dawn. We're all happy, breathing's all departed. We're all happy, breathing till the dawn. 首歌是唱给你的。 Can I take you home?